了我爱的懦弱，眼泪流过，回忆是多余的，刻骨铭心，就这样的陪你一笑而过。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 城市风雨， 放肆我听。 晚上好，欢迎收听城市放牧，我是龙野。关于婚姻生活，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感悟。黄磊说，生活家，生活在家，如果成天不着家，让太太丧偶式育儿的话，孩子不知道爸爸在哪儿，回到家也成天看手机，谈何生活呢？所谓生活的艺术，就是要调整快和慢，平衡内和外，健全身和心。觉得说得非常的有道理，如果我们的身心没有办法平衡，总有一天生活就会崩溃，你说呢？ 还有几分能说清楚， 还有几分是糊里又糊涂， 情有几分是温存， 还有几分是丝丝的酸。保持着孤独的温度，这就是爱，说也说不清楚， 这就是爱，心里会糊涂， 这就是爱，能抛弃人生的脆弱，

今天看到一句话觉得很浪漫，跟你一起来分享一下，说希望你可以像刚出生时可爱的婴儿一样不会走，希望你像一块坏了的手表一样不要再走了，希望你像时间一样每分每秒陪我走到最后一刻。说这些话的时候，你又想到了谁呢？ 我们这种懒人来说，我觉得跟越喜欢越在乎的人说话，用的小表情就会越多。如果一句话里面加了两到三个不同的小表情，那应该是真爱当中的真爱了。考量一个人喜欢对方的标准非常的多，其实从某一些小细节当中也可以发觉。 只要你愿意走向前。

爱不是死心塌地就有结局。 世界上有最珍爱你的两个人，他们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弥补他们犯下的错误，而你只能陪伴他们很短的时间，但他们爱你要比你想象的更深。我觉得每一个妈妈都值得送给她的每一句祝福，因为我们还有很久才能够体会到从妈妈我想买到妈妈我送你的过程当中那一段她默默辛苦付出而我们还要叛逆任性的时光，这段时光大概有多孤独。 做完了又来了，怎样也甩不掉。回家感觉真好，别管世俗纷扰，